长得很可爱，不过有时候有些调皮，爱玩又捣蛋，你还会无条件爱他吗？ 我才走一会儿，你又捣蛋。 由张子枫主演的宠物题材电影《我会好好的》，从遇见流浪狗的那一刻起，两颗孤独的心就开始互相救赎。 只不过女主忙着打工赚钱养活自己，再养一只狗对她来说是个难题啊。 此书的好弟弟， 上到国轩到 NY 参加游戏赢取两张《我会好好的》电影首映礼邀请节，观看女主与狗狗坚定的选择对方后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？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到 NY。我会好好的，4月17号全晚温暖上映。